刘彪大胆取身，孙家庄何野驴刀伤，耳鬓将人疼，胡乱丢与何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臣？贪图身我家事不专，丧命待奔现，取一擒那高道名臣，送你祭文，超出儿臣的阴的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于野。爱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